做个节奏的信徒，让速度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梦。你看你看， 不如跳舞聊天的，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，是每个人的天赋。继续跳舞反人爱，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，没有人觉得孤独。不如跳舞聊天的，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，是每个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我爬上去 啊！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 有人说吧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，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旅程里呢，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舞动人生。有一种叫做4477六香粉蜜的化妆品，也许您会问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的化妆品呢？这个牌子的化妆品啊，是上海明星日化厂生产的。在上海解放前，44776是这个厂的私人老板家的电话，所以才叫这么一个名字。那这个化妆品就在侯宝林的相声《跳舞迷》里头出现过。您别看侯先生在相声里把跳舞说得活灵活现，其实他真不会跳舞。请他跳舞的结果通常是侯宝林跳了一身汗，舞伴也很不舒服。有一次侯宝林去参加领导们的舞会，因为不会跳再加上精力不集中，总撞到别人，让人觉得很尴尬。下面呢，来听一听侯宝林、郭启游的相声《跳舞迷》是如何跳舞的。 电视相声晚会是吧？ 对了， 一共有几个节目？ 四个节目， 就说四段 是吗？ 这四段完了还要跳舞？ 哎，没有，这不是舞会呀、啊，是相声晚会呀、啊。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。 怎么了？ 计划的不够周密。 怎么不够周密啊？ 一个娱乐晚会，你没跳舞，那怎么算娱乐呢？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！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，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，这回一跳，蹦擦擦，蹦擦擦，多有意思！我要知道净管相声，我就不来了。 没有，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。我告诉你，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， 没那个事，我。